我们先看看事务这个基本概念。事务是数据库应用中完成单一逻辑功能的操作集合，是一个既具原子性又具一致性的逻辑执行单元。事务的定义不能违反任何数据库的一致性要求。从上面的讨论中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一个事务应该具有原子性，应该使数据库保持一致性和持久性。另外，在事务的并发执行中，事务还应该保持其隔离性，这在第10章事务管理里面会详细讨论。